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重温了这首王菲的老歌《一个小心愿》。也不知道你此刻有没有什么心愿，希望浪潮 Listen to One 来帮你满足呢。说好了，星期五我们就会拆音乐盲盒。同样，今天下午呢，为你准备了12首歌曲，从序号1到12。各位想点播什么歌曲呢？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同时要写上你的祝福，我们一起发送给宇宙。不久呢，幸福幸运就会从天而降。好的，先开今天晚上啊，今天下午，看这个天色一阴呢，我就以为天黑了。经常在晚上出没啊，今年呢，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提前了5个小时和你打招呼。六牛牛牛牛六，哎呀，这名字。他说：“有雨的浪潮才浪漫，像大海一样热情，像大海一样深情，像大海一样钟情。”我要点播9号。有人说美好总是短暂的，我说美好理应长久，可以间断，不断消失。 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与相随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青草里的香味，青草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那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这是他带来的一首《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这个标题你可以用在今天发的朋友圈任何内容上，不管你吃什么，或者说你看到了什么，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就像此刻广播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和你在一起。这个时间点会有哪些朋友在听广播，而且想在电波中点播一首歌呢？其实作为点歌节目很多年的我来说，也是不太确定的，但是能够遇到一些老朋友还是很开心的。静1127说，今天是妈妈的农历生日，所以呢想选八号歌曲送给妈妈，愿她健康快乐每一天。那前两天呢正好看了关于我妈的一切，不懂事的年纪做的事和妈妈的生活点滴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未来也希望自己少做一点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多点时间陪伴她。你带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好吧，那我们下面要带出的歌曲呢，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大家点播的第八首歌曲，这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天蓝》。可能因为天有点灰，所以期待着雨后天晴，希望着有蓝蓝的天空，会有更多好天气的时候。把这首歌送给你的妈妈，希望妈妈生日快乐，你也给妈妈更多的快乐。 请问你未来的颜色，你指着那片雨后的天，我轻轻微笑扬起脸，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多年后我曾爱笑的脸颊，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生命完美的答案，无非走过没有遗憾。有时也寂寞，也很失落，心头风雨经过。只要天空有成深蓝色，所有阴霾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 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 Kevin。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我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是的，这里是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归耳朵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寒丽。下雨天的星期五下午，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也会生成这首熟悉的歌曲呢？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首在1962年诞生的歌曲。对，1962年就是这么长。但是之后的每一年只要下雨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这首经典的雨中节奏。所以说好的音乐真的可以跨越很多个年代。我们希望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为你推荐的歌曲30年后40年后它依然会是你所热爱的好歌。看到了听友是你的阿独啊还是孤独啊，是你的阿独啊，他是在50秒之前上来吐槽，我不想再加班了，每天工作11个小时真快坚持不住了，这个确实有点超负荷哎。我想点播10号歌曲送给自己，看孙燕姿就知道你需要能量了，特别要为你送上一首雨过天晴心情骤然间变好的歌曲，希望这首歌是一个新的暗示，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要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努力，不要再加班了。第一天送给你。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 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 超级酣畅的一首歌，第一天带给我们的这位听友啊，他加班时间太久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用健康为代价换取，所以即便是这份工作多么热爱，但也要想一想啊，是不是方法呀，或者是这个内容上有了一些不太掌控好的地方，好好的调整一下啊，不要让自己生病以后才追悔莫及。看一下时间，是下午的4:24，而且是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是巧克力韩寒丽，小小的方有大大的梦。谢谢这位听友在11分钟之前的留言，虽然短短几个字啊，但是对于老主播来说还是非常感动的。即便是从业已经19年了，但是如果听到有人说很喜欢我的声音，我觉得至少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我还是有这个被认可的啊资格了，谢谢。那我送给你一首歌吧，其实有很多慢歌都是我在晚间节目的时候和你分享过的，但今天此时此刻的北京，因为窗外阴雨绵绵，也或多或少会带给我们一些和夜晚相同的思绪，送给你这首歌。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浪潮，浪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我在白天问候你，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下午的4:31，在浪潮 Listen to One 里欢迎你。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记忆几千万个人，我特别想。 这首歌我在很多档节目中都分享过，因为一到下雨天就感觉这首歌的前面那一句话特别的走心。嘿，又是这样的雨天，我们又见面了。下雨的时候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市防汛办提示，24日夜间至25日，本市大部分地区有中雨，西部沿山局地呢会有大雨，个别点会有暴雨，降雨造成了路面的湿滑，能见度较低，地质灾害风险较大，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出行。这里呢也特别的和大家这个提醒一下，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涉山涉水的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呢，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明天休息一天之后呢，大家周日还要上班，所以这周呢也格外的辛苦。下面这首歌呢，是我刚才答应大家的，

自己，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此刻你开着车听到了这首歌，希望可以突然间看一看窗外，把自己拉回到2021年9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那些伤心的事情已经难不倒你了，那些往事都是成长。好的，各位听友们，原来一个小时的节目这么快，要带来最后一首歌了，也是一首希望我们一起把所有的心里面的不快都放下。晚上的男左女右我会继续出现的。今天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到这里，同时呢，下周一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还是下午4点钟我会当班。有人会问了，你和麦麦到底是如何的出没次数？不一定。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us, however they attack.No matter where they take us, we'll find our own way back. I can't deny what I believe. I can't be what I'm not. I know my love forever. I know no matter what. If only tears were laughter, if only night was day, if only prayers were answered, then we would hear God say, no matter what they tell you, no matter what they do.No matter what they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is true. And I will keep you safe and stro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No matter where it's barren, my dream is being born.